Cable FM 99.4.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辛迪一起开始我们的第23课。Please look at page 233. Hi Cindy, welcome to the program again. Oh, thanks Ginger. I can't believe this is our last lesson together. Right, yeah. 这是我们和辛迪讨论这一册，就是第二册自学英语的最后一课了。因为24课我们要和 Alan 一块讨论。好，让我们珍惜这个最后一课的时间。 And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as usual. Okay. 我们看一下单词，月亮或者月球。 Moon 这个词和我们中午那个 noon 很相似的，就是和 earth 地球相对应的 moon 月球。表面 Surface 我们看到后面有个 face 面脸 face surface 表面表层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月球的表层 The surface of the table 桌子的表层。如果我要跟 Cindy 讲我有一个表面很光滑的桌子， 光滑 smooth surface. Yeah. Okay. My kitchen table has a very smooth surface. 心里就明白我的那个餐桌呢有一个非常光滑的表面。 Or a mottled. Right. Mottled with paint and wood it's surface. Shiny and smooth surface. Yeah, my kitchen table has the mottled, the wood surface. So. Okay. Wooden surface.木头的表面。我们再看灯上 land 因为是在月球，我们往上走，往远处走很不容易，我们叫灯上。如果飞机 airplane is landing at the airport right 我们叫什么呢？飞机降落 yeah 也用这个 land， 但是飞机在机场停留我们把它叫往下，所以登上月球叫 land on the moon but landing at the airport 中文就叫降落向下、 right. It's different but it's the same word 所以一个 land、可以登上可以降落，这取决于中文的使用的习惯。我们再看岩石和石块 rock 大的硬的坚硬的 rock。 我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叫 Hard Rock、 Hard Rock Cafe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Cindy likes that place very much and 这就是一个我们叫的硬石餐厅 Hard Rock that's how you say it in Chinese yeah, 硬石餐厅 and also there's a music style called rock and roll rock music yeah rock and roll rock music 我们就知道是摇滚乐 rock and roll 就是摇滚 摇滚乐、 这些都在用 rock 因为我们知道是有些重金属音乐显得非常有节奏的用 rock 给人感觉一种力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为岩石的 rock 其实在现代很多流行的口语中呢经常出现。我们再看看阿波罗这个有名的这个神话名称 Apollo 我们是音译的阿波罗，我们都知道阿波罗是可爱的一个 one of the gods in Greek Apollo. 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知道以后课文中出现的那个登上月球的宇宙飞船的名称 Apollo。 跳跃 Jump 比如说那个 a sport 我们在体育运动中 我们有这个跳跃、跳高 啊 ，high jump， high jump， 嗯哼， 跳高就是 high jump， 就用这个词。这个词呢 ，high jump， jump 是名词，一般在这里跳跃是动词 ，jump 是个动词，在课文中是个动词。海角 ，cape， cape， 我们知道非洲有一个有名的好望角。 Cape Hope， Cape Hope， 啊、yeah. 习惯的一般这是可能是法语的习惯，把这个 Cape 这个海角呢放在前边， mm-hmm. 比如好望角，希望的望，其实就是 Hope 希望那个词，可是叫 Cape Hope。 嗯，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麻州，美国的麻州东部有一个鲟鱼角 ，Cape Cod， Cape Cod， right？ In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在新英格兰。 And then where the space shuttle goes up now is Cape Canaveral. Okay, in, Cape、yeah. Canaveral 就是另外一个海角，在 Florida， 在佛罗里达。所以 Cape 是一个海角，但是一般放在前边用，这是可能沿袭的一个传统习惯。旗帜 ，flag， 大旗也罢，小旗也罢，都称为 flag。比如三角旗也是 flag。The tourist guide uses a flag to lead a group. 他们导游一般拿个小旗旗，然后呢 ，national flag， 国家的 国旗。 That's 国旗。国旗。 Right. Okay. National flag. Okay. 我们看一个大的词，宁静的大词儿。 Tranquility. Tranquility. 我们学过 quiet， 那是个形容词的安静、宁静，但是 tranquility。几乎静到了毫无声息，这是一会儿描述月球的情景 ，tranquility， 地球 ，earth， 我们讲到了有月球 moon， 有地球 earth， 走出去，踏上 ，step， 这就说明它是个动词。其实这个 step 用作名词的时候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台阶 ，watch out the steps， 看着下面的台阶不要滑倒 ，yeah， or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yeah. 注意你的步子走稳点儿、mm. Step 这是都用作名词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说第一步先把书打开、mm. 第二步呢照写一遍第三步呢朗读出来 The first step second step third step、yeah. 对这个就、就用作名词所以 step 其实是一个非常用常见的一个名词在课文里边是动词看看太平洋这个词 Pacific Ocean Pacific Ocean Ocean 大洋 Ocean Pacific 太平洋的专用名词 Pacific 亚太地区 Asia Pacific、 嗯、 亚洲 太平洋地区 Asia Pacific 多用这个 Pacific 是个专用的词就指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亚洲加上它就是 Asia Pacific Moon Surface Land Rock Apollo Jump Cape Flag Tranquility Earth StepPacific Ocean. Thank you, Cindy. Let's move to the text.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e first man on the moon. 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 A really a big historical event. Event, yes, it was. Yeah, that was in late 60s. 69. In the last century. Right, yeah, I remember、okay. my mother made...me watch that on TV. I was、just a little child, but she wanted to make sure I saw history. And you did watch. Yeah, I don't remember much, but... Yeah, you watched. When you're a little child, you don't really, you know, care so much about that kind of、thing. But later, but photos, you saw photos later yeah, on, and yeah. you realized you saw that on TV, yes, right? Yes, yeah. Okay. Cindy, 给我们回忆起来，当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啊，第一次人啊登上月球，他记得他母亲让他一定要观看。他当时非常小，他记得他看了，但是记不住太多了。以后出现的图片，就是人登上月球的图片呢，都能使他想起他曾经在电视上有过这样的镜头。 统和画面。OK,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OK, July 20th, 1969 was an important